第十七集，真凶归案。偷窥事件过去快一个月，网上的热度也淡了。就在安宁也开始怀疑做了这么多是不是都是无用功的时候，某天忽然收到小胖的微信。彼时他正在图书馆自习，一点开语音就是小胖激动到劈叉的声音： 抓住了！ 那一嗓子猛一传出来，前后桌的人都往安宁这边看过来。安宁也兴奋起来，头一次顾不上自习，收拾了东西赶回寝室。这天是周五，下午没课，梁胜寒出门浪了，小胖一个人在寝室睡午觉。起来后就惯例的打开电脑看摄像头拍下的画面，为了存储监控，他还买了好几个移动硬盘。这些天没日没夜的守着监控看，终于被他逮到了。安宁赶回来和他一块看了视频，发现是秦维航发来的那个黑皮肤矮个子的男生。画面里他竟然还打开了手机录像才进了女厕所，这锤实得不得了。两人给梁胜寒和秦维航都发了微信，秦维航没回，梁胜寒回了条语音： 太好了，办他的。 怎么办他？ 那还用问啊，当然是去派出所了。这个家伙偷窥都成性了，之前学校闹那么大，他现在还敢犯，可见一点悔改之心都没有。而且他还开了手机摄像头，鬼知道他以前有没有偷拍什么东西放到网上呀。 安宁和小胖当机立断，拷贝好视频带去了校内派出所。到派出所的时候，梁胜寒也到了，三个人报了案，做完笔录，人从派出所出来时已经五点了。小胖心情大好，想约梁胜寒和安宁吃晚饭，奈何两人晚上都有事儿，小胖只得作罢。晚饭安宁去食堂随便填了填肚子，中途微信响了，秦维航迟来的回了他上一条微信： 报案了吗？ 安宁按住语音，张口就说： 报了。 他嘴里还有半口饭没咽下去，这一声报了听起来闷闷憨憨的，有点滑稽。他又把饭咽下去，口齿清晰地补了一句： 去校派出所报过案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秦维航破天荒回了他一条语音，安宁诧异地点开来，听见秦维航说： 报了就好。 安宁觉得那声报了听起来怪怪的，是错觉吗？怎么有点像自己刚刚的语气？以为这事儿就这样尘埃落定，却没想到隔天辅导员把他们三个都叫到了办公室。三个人一头雾水的听着辅导员苦口婆心的和他们聊了半个钟头，大意也懂了，就是让他们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先和辅导员说，报案那得是万不得以后的选择。离开办公室后，几人走在路上。 唉，看来他们打算包庇了。 唉，也不见得，等等看吧。 一连等了好几天，学校都没有通报偷窥男的事儿，但这事儿还是在校内传开了。之前发帖的女生又在校园论坛上发了帖，在帖子里向先前没有指名道姓怀疑过的人道了歉。虽然学校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那个男生还是被叫去派出所问了话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就都知道了。据说那个男生还是个贫困补助生，因此还被取消了贫困补助金，助学贷款的申请也没有通过。韩宁万万没有想到，心情一时也挺复杂。不过好在小胖这次算是彻底洗清嫌疑，扬眉吐气了。为这事儿，小胖还专门上门向他道了谢，还提来了老家的特产送他。韩宁看他这么郑重，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 不不不，你做的太多了，你是第一个站在我这边的，也是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，我真的谢谢你，安宁哥。 不用谢。 其实我都想过，如果没办法抓到那个人，可能我就只有破釜沉舟了。可是那样， 没事的。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。 好了，你谢过很多遍了，咱们都是学法的，我肯定不能看着你蒙冤啊。 你真好，我要向你学习。 要不就从不逃课开始学起吧。 啊 经此一役，憨宁和隔壁寝室两人组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小胖还拉了个微信群，把安宁和梁胜涵拉进群还不够，还怂恿安宁拉秦威航进群。憨宁觉得不合适，要是拉别人他肯定二话不说就拉了，但对象是秦威航，他就老想，秦威航这么特立独行的人怎么可能玩微信群呢？尤其小胖还天天在群里刷屏，秦威航会不会觉得烦啊？小胖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他，理由是只有他有秦威航的微信号。但是他能加上秦威航的微信，完全就是因为秦威航想赔给他眼镜钱。当初秦威航一句你加我一下微信吧，他也受宠若惊，但那2000块转来他就清醒了，要不是眼镜摔坏了，秦威航是不可能加他的。周末小胖还在群里问了他一嘴，安宁就搪塞自己忘了，但也不能这样一直忘下去。终于等到周一，秦威航来上专业课，安宁本来还指望小胖自己去找秦威航说的，没想到小胖逃了课在寝室睡觉。第一堂法理学下课后，安宁头疼地回头，秦威航还是坐在最后一排，放松地向后靠着，低头在刷着手机，然后冷不丁抬起头来。安宁立刻心虚地转头装作在看窗外的风景，在抬头时秦威航已经起身走了出来，就这么经过他座位旁，而自己就这么眼巴巴地仰头看着秦威航从眼前走过，一转眼走出了教室。算了，还是微信他吧。安宁发现这个包袱反正他也甩不掉了，微信打字总比当面和他提这个不情之请更好一些，秦威航也好拒绝一些。那天下课后，他还是给秦威航发了条微信，很礼貌地打了一行字： 秦威航，小胖弄了一个微信群，你要进吗？就我们三个人。你要是不玩群就当我没说，不用回我，别介意啊。 一直到晚上秦威航都没有回复他，他心里大概就有谱了。第二天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小胖还问他了，汉宁正想该怎么说，体育老师就让列队了，这事儿也就被小胖忘了。那天下午安宁去图书馆自习，刚坐下微信就响了，他打开手机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在24小时的毫无音讯后，秦威航居然进群了。他盯着那个熟悉的黑色机车头像回不过神，小胖在群里秒回： 航哥，是你吗？ 是他。 欢迎 A 大校草。 哎呀，我靠，本群颜值一下被拉爆表了。 接着又到了小胖的个人秀时间了，各种表情包小段子层出不穷。汉宁无奈地笑着摇摇头，关掉微信又埋头进了书本里。不过真的没想到秦威航就这么干脆进了群，看来是他想多了呀。也不知道为什么和秦威航有关的事儿，他就挺容易想多的。晚上10点他回到寝室打开微信，后知后觉地看见6点的时候秦威航给他发过一条微信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又撤回了。他没看见发的是什么内容，顿时有点在意起来。而另一边群里的消息也多到快炸了。聊什么聊那么多呀，光是小胖一个人不可能水那么多呀。他好奇地埋头向前翻，才看到7点半的时候秦威航发了一条： 星期天上午在黑马攀岩基地有一场攀岩俱乐部的活动，你们要是想来的话去这个攀岩馆，让老板带你们一起来。 上午什么时间啊哥？ 我发了一个定位，是这吗？ 对，尽量早班，不然就只能看我歇着。 哥，你歇着都帅。 安宁发现梁胜涵当时就在群里喊他了，问他星期天上午有没有时间，他那个时候把微信静音了，压根儿也没看到。 安宁哥自习的时候不会刷微信的。 这么认真啊， 你惭愧不帅哥？ 我觉得他没有惭愧。 那之后秦威航就没在群里出声了。安宁心里琢磨，所以秦威航撤掉的那条信息可能就是这个。他忙给秦威航单独发了一条： 星期天我一定来， 秦维航还是没有回他。秦维航微信头像的沉默未免过于磨人了。韩宁等了一个多小时，一直到熄灯上床了，秦维航也始终没有回他。唉，他放下手机，心想，以后还是别微信静音了。